08，那十罐的话相当于 1080块钱了。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刚才呢已经破了， 是 499， 很合适， 499不到500块钱您拿到的是十大罐的玉罗茉莉花茶， 没喝过的， 1000多块钱的、 嗯、 啊。所以呢，如果您想尝一尝这个高端茶叶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看来小鹿呢真的是非常的真诚，也非常的爽快啊、 嗯、对， 这个组合呢是我没想到的，我想你也就是赠一罐两罐，没想到你 来翻 倍了， 直接翻倍了， 对对对， 直接升级到10罐。你要知道一罐的话，你即使去工厂拿也是108块钱一罐、嗯、 当然我也明白啊、嗯、你也想更多的北京人呢尝一尝这个玉罗茉莉花茶的滋味， 毕竟是没有喝过， 也有广告推广的意思在里边， 对， 是吧。嗯，好的，那咱们来梳理一下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林红茂手工精致的特级玉罗茉莉花茶的组合，咱们连主品在赠品，一共是十大罐，一罐是150克，那么十大罐的话呢就等于是3斤的 重量， 那么市场上要1000多块钱，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499，大家可以把十大罐啊、 嗯、 而且1000多块钱的玉罗茉莉花茶拿回家， 主要是没喝过，我相信很多人他喝过茉莉花茶，尤其是北京人、 嗯、 非常喜欢喝茉莉花、 嗯、 但是平时可能喝的是那种条形的， 对， 那种可能说不太耐泡、 嗯、 而且香气没有那么馥郁芬芳，你喝一会儿呢滋味就没有了，比较味道比较的寡淡、 嗯、 但是今天是为您做到非常独特的玉罗茉莉、 嗯、 这个首先我们是做到3天内无雨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正午的时候为您做到采摘、 嗯、 所以说呢它的这个花香更加的馥郁芬芳，加上7熏1提的手工工艺来为您进行制作、 嗯、 手工揉捻，手工成球，所以说整个的这个玉罗的形状您可以看到它是这种球形的， 对， 是这种非常饱满的， 有卷曲 成球形的，很紧实 的， 所以说里边还有到这种白毫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芽头的部分，非常的鲜嫩、 嗯、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你现在去茶叶店买茶，人家会告诉你，如果说你想买真正好的茉莉花茶，一定是价格高的，它肯定是比较嫩、 嗯、 而且呢香气更饱满，工艺更复杂， 嗯，实际上我总结了一下，就是它的那个颗粒啊非常的均匀，白毫特别明显、 嗯、 而且色泽呢是乌绿的白毫相间， 对， 芽呢是有绒毛的， 嗯， 叶呢有暗毫，那紧洁有光泽，而且呢泡完了以后感觉那个汤啊是非常清澈的，无杂质的， 金黄色 是金黄不发乌的， 对， 哎呀闻起来是清香四溢，你要是不搁特别多的茶叶的时候呢，它有一种清香、 嗯、 啊，而且鲜香的感觉， 对， 当然您多放一些的话呢就非常的浓郁，非常的 回甘无穷， 而且它冲泡非常的持久、 嗯、 可以说是茶饮花香花醋茶味啊， 对， 好的，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十大罐，一罐是150克，十大罐就要3斤的茶叶了，那么市场上一罐只要108， 对， 那十罐的话要1080，但今天呢我们再赠大家4个礼品袋啊、 嗯、 我们的今天价格是499，您就可以拿回家，499您就可以拿回家，关键是比较高端的茶叶， 是， 你回去尝一尝啊， 对， 这个玉罗的茉莉花茶是什么样的味道、 嗯、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咱们老北京人呢、啊、喝了大半辈子茉莉花茶、 嗯、 也舍不得给自己呢喝点好的， 是， 买点呢实体店里的那些好茶吧、 啊、 可能觉得挺贵的， 对， 所以也是望而却步了、 嗯、 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来介绍和推荐的是林红茂他的茉莉花茶，是比较高端的、 哎、 叫做玉罗茉莉花茶， 是， 应该说我们用百姓的价格、 嗯、 你买到了货架上的奢侈的茶， 对，很难得，而且您要知道、嗯、茉莉花茶是非常适合春天来饮用的、 嗯、 怎么去形容它，被誉为是你可以喝出春天味道的这样的一个好茶， 是的， 而今天呢我们全部都是为您做到特级的、 嗯、 为您做到手工茶，更重要的是我们刚刚一直在强调它和你以往喝到的所有的茉莉花茶是不一样的、 嗯、 它叫做玉罗茉莉，工艺更为难得，而且选料更为上乘，全部都是采用手工来制作的，所以说它的整个的条索呢不是那种长条的、 嗯、 不是那种一根一根的，也不是那种碎茶，不是那种镶金勾兑的，全部都是为您做到真正的手工揉捻，手工成球之后、 嗯、 非常紧实非常饱满， 是的， 你冲泡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它就是一芽两叶甚至是一芽一叶的、 嗯、其实这个茶叶呢如果你没泡之前打开盖、 嗯、 一看这个茶叶啊 就不一样， 凭咱们的经验来看、 啊、 它就是非常高端的茶叶， 是不一样， 非常值钱的茶叶啊、 嗯、 所以呢这个茶叶不仅是您自己喝、 嗯、 假如您要送人的话呢是非常有面子的，人打开一看就是非常高端的 茶叶，高端的茉莉花 茶，它都每个都是一球一球的， 对，是全部都是成为卷曲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啊、是的，今天呢、啊、是咱们林红茂的开年巨献，给大家带来这份手工打造的特级茶礼了， 嗯， 我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林红茂手工精致的特级叫做玉罗茉莉花茶啊，那今天我们是连主品带赠品，一共给大家是十大罐，一罐是一百

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等一等，再急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亮红灯，请您等一等，红灯一会儿变绿灯，请您等一等，安全里面有文明，耐心等一等，慢闯一步快乐一生，开心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也要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多等一会儿幸福一生，等一等，等一等，人生不怕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红灯为了绿灯红，等一等。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下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翟建中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话题是糖尿病与高血压是一对姊妹病。那么为什么说高血压和糖尿病它是一对姊妹病呢？首先我们说高血压和糖尿病它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而发病的啊，当然这多种因素呢包括遗传因素以及这个环境因素。实际上遗传和环境因素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不少人呢虽然有这个家族病史，但都不能说是遗传疾病，因为这个遗传因素比环境因素次要。父母亲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子女并不是完全都会得高血压或糖尿病啊，最终是不是发病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因素，也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啊，你像少运动、营养过剩、高钠饮食等等，和一些不利的环境因素啊，生活这个工作高啊，压力大呀，应激状态多呀等等的，这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另外呢就是说高血压和糖尿病啊，这两个病都偏爱肥胖的人。高血压病人里边大概有50%以上是肥胖的，而肥胖人里边44%大概都患有二型糖尿病。超重的人呢患二型糖尿病是体重正常人的3倍啊，所以说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肥胖人呢增多了。我国新发糖尿病及高血压发病病人都成一种啊逐年上升的趋势。而这两个病呢都有一半以上的病人啊平时可能没有什么症状。糖尿病人可能也没有典型的啊三多一少。多食多饮多尿体重减轻啊也可能没有这个典型症状。而常常呢第一次到医院看病 就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并发症啊，常常因为这个视网膜病变、视力明显减退、肢体麻木疼痛啊，或者严重的皮肤呀、外阴啊、瘙痒等等，你到医院看病，你检查啊才知道有糖尿病或者有高血压。当然，我们说这两个病平时呢症状都不明显，高血压病人呢平时也可能没有症状啊，病人从不定期测量血压，常常呢第一次看病都是以脑梗啊或者脑出血、肾功衰竭到医院看病，才发现你是长期的高血压。因此这两者呢都可以称之为无形的杀手。因此呢这两者呢都容易造成心脑肾大小血管受损，尤其是肾脏受损。糖尿病病人呢血糖控制不好了，高血糖使得肾小球滤过率增高，肾小球内压力升高，以后呢就刺激肾小球的基底膜，使之呢发生病变而引起微量的蛋白尿。这时呢尿常规检查也可能是正常的或者轻微的啊微量蛋白增高，那么这个阶段我们称为早期糖尿病肾病。一般病变呢10年以上的二型糖尿病大概有 15% 到 60% 容易并发糖尿病肾病，以后呢肾小球发生病变，由于高糖以及呢高胰岛素长期刺激，还可以引起肾小球对钠的吸收增加，我们身体里边血容量升高了，容易引起高血压。当然这种由于糖尿病引起的高血压啊，一般的需要10年以上才会引起肾性的高血压。实际上这个呢由高血压引起的肾病我们认为它是继发性的高血压啊，当然这个是与高血压病就是原发性高血压不同的一个高血压，它是继发性的。通常呢单纯高血压病也引起肾脏病，那么这时病人的血糖是正常的，在血压持续升高5到10年控制不好的时候，可以出现轻到中度肾小球动脉硬化啊，肾脏供血不足，由于血压的升高，肾小球内压力也增高了，进而出现呢微量白蛋白尿。因此呢无论你是糖尿病或者高血压都会出现微量白蛋白尿。另外呢高血压和糖尿病啊都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患病率上升，一般的65岁以上的大概有 50% 以上的人都患有高血压，55岁以上的人未来呢你发生高血压的机会也是有 90%。 而糖尿病呢尤其是二型糖尿病大概有 87% 在40岁以后发病啊。据报道60岁以上的糖尿病的病人 60% 到 100% 都有不同程度的高血压。随着我们国家正在步入这个老龄化的社会的时候，那么这两种病呢对老年人健康威胁是比较大的啊，高血压病与糖尿病也是引起老年痴呆的两个最主要的危险因素。那么正常的呢由于高血压和糖尿病有很多共同的地方，当两者同时存在的时候，我们说他心脑肾呀血管事件的发生率就会明显增加。因此对糖尿病人当这个血压啊大于130毫米汞柱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视为是高血压。那么你没有糖尿病的人呢，当然我们现在都认为你血压啊大于这个140/90毫米汞柱实际上就能诊断为高血压了。就是如果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时候呢，我们认为这个糖尿病人这个血压应该降得再低一点啊，就是把血压降到可以耐受的低水平。可以呢低于或者等于115/75毫米汞柱，那么这样呢就对于这个保护心脑肾以及大小血管是有利的。当然呢对于这个高血压病或者是糖尿病早期的诊断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高血压的知晓率呢还是比较低，大量的已有高血压的病人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啊，以至于发生了并发症了，你像心脑肾等等并发症出现的时候啊，你才知道你有高血压。因此呢我们要呼吁35岁以上的人每年或者是每个月 都应该测测自己的血压啊，我们要提前的发现，要对糖尿病也是一样的，我们要经常测测自己的血糖啊，一定要早诊断早治疗啊，关键呢就是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对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啊，我们要做好些预防工作，当然我们说饮食啊运动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另外呢我们还要这个戒烟呀、戒酒啊，这些对于预防高血压和糖尿病都是有很好的帮助。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牌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牌灵芝集团生产的鲜牌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牌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糖尿病人和高血压呢，我们讲呢它是一对姊妹病，如果你控制不好了，这两个病都会对我们的心脑肾大小血管啊进行伤害，那么对于血糖血压控制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啊。现在呢实际上有这个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人都在服用降糖药降压药，实际上这些药呢只治标不治本啊，我们必须坚持服用一辈子，关键问题是控制症状。但是有些人呢虽然经常的服药啊，同样呢还会出现一些并发症，主要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血糖的波动血压波动方面啊注意不够。另外呢我们建议你在服药同时可以经常服用灵芝。灵芝有很多有效的成分啊，对于糖尿病高血压的稳定有很好的帮助。那么对于糖尿病来说呢，灵芝本身呢它可以稳定血糖啊，关键是它能改善胰腺的微循环，让胰腺的供血供氧充足，改善胰腺的硬化，保护胰岛贝塔细胞，维持胰岛素的正常分泌，而且能增强胰岛素的敏感性，使胰岛素呢更好的进入细胞，能帮助我们的肝细胞使有力的糖形成肝糖原，帮助肌细胞呢使有力的糖形成肌糖原，这样你血液里边就不会有过多的糖。有些糖尿病人胰岛素分泌呢还是正常的，但是血糖也还是高啊，它的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呢，我们体内出现了胰岛素的抵抗。胰岛素抵抗有好多原因啊，但是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体内缺乏葡萄糖耐量因子和细胞胰岛素的受体，这样呢使得胰岛素的敏感性下降了，也就是胰岛素不能携带葡萄糖进入人体细胞被人体细胞所利用。灵芝里边呢含有很多有效成分啊，你像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各种维生素，实际上这些东西呢就提供了合成葡萄糖耐量因子的原料啊，三个氨基酸、两个维生素 B5、一个铬元素，就是可以呢经常服用灵芝可以合成大量的葡萄糖耐量因子，而且能在这样呢葡萄糖耐量因子多了以后呢可以携带胰岛素和葡萄糖一同进入人体细胞被利用，降低我们血液里面葡萄糖的含量，使血糖降低。当然呢胰岛素的受体它也是优质蛋白，那么灵芝里边呢还有大量的优质氨基酸合成优质蛋白质啊，也可以合成更多的细胞胰岛素的受体。所以说呢服用灵芝可以使这两个成分数量多活力强，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减轻胰岛素的抵抗，这样对糖尿病人呢是一个保护作用，可以使糖尿病呢对高血糖处一个稳定状态，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另外呢就是高血压，当然高血压呢它本身形成的原因也是比较多啊，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因为植物神经呢它对血管的收缩起着很重要的调控作用，如果植物神经的功能紊乱啊，植物神经的功能紊乱了以后呢它就对血管的收缩起到一个不能起到很好的调控作用，那么经常服用灵芝呢，灵芝酸可以调理植物神经，使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处于一种稳定状态，这样呢 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正常，而且能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活性来稳定血压。另外呢，你像盐里边的氯化钠也是导致高血压的元凶。多糖的氨基呢，在我们体液环境里边它是呈正电性的，以呈负电性的氯离子结合，使我们体的氯离子水平降低了，使血管紧张素二形成减少，体内环境态增加，血管扩张来稳定血压。而且多糖呢还可以调节我们血里边钙离子的浓度啊，这样可以阻止呢血管平滑肌的收缩，降低血管外周阻力来稳定血压。当然呢，零多糖还可以降低脂质在血管壁的沉积，减轻动脉阻塞硬化的进程。你长期服用呢可以清除血液里边酸性的废弃物，软化血管，增强弹性，从根本上调节缓解血压的升高，并且呢还能减轻西药降压的副作用，加强药物的疗效，和药物起一个协同的作用。关键问题是预防并发症的发生，所以零子本身呢对糖尿病、高血压都有一个很好的调节。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